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，提供高效、快捷、低成本的金融服务。 相信改变未来，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-49。 贷款需谨慎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金森会宾，顺生也往草科里看呢，他心放下了。就是个妇女，再看这个妇女披头散发，衣服不整啊，好像被抢过来似的，脸上还有两条伤痕。这个女子正在哭，一眼看着慧敏了。哎呀，大师父大发慈悲，您救救我吧。 弥陀佛，你这女人是从哪儿来的？因何落到这步田地？ 大师父有所不知啊，我就住在金凤山西沟，我们的地方叫李家窑，我姓李呀。这是回家看我丈夫，我拎着两个包就走到这个地方，没想到对面来伙人，他们口声声说是古刹玉皇顶的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把我手中带着俩包给我抢走了。我苦苦的哀求，他们不但不动心，相反还打了我一顿。现在我是腰酸腿疼，遍体鳞伤，行走困难。大师父，您救救我得了。 慧斌一看这女人呢，不到30岁，哎，仔细看看小模样，长得还挺漂亮。哦，也是金凤山的人，慧斌心里明白了，方才是战场。我的人被人家打花了，背不住有的人呢，看见这女人了，把东西给抢走了。哎呀，这事也讲说不起了，也不知道张三李四干的。慧斌又一想，我哪有功夫管你，我自己都逃不及呢，还有功夫做好事吗？但这个女人挣扎着站起来了，来到慧斌近前，把慧斌一条腿给抱住了。 师父， 如果能大发慈悲把我送到家去，我没有别的报答，只要大师父喜欢，叫我怎么的都可以，我愿意侍奉大师。哎呀，慧斌不傻呀，一看那个女人虽然是哭，眉目传情，叫我干什么都行，我能服侍你。这慧斌这心就一动。那个时候慧斌多大岁数？七十多了。说七十多还有那份闲心吗？入地无银，不死了，他就有这种想法。慧斌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，整身铜男，从来没亲近过女人。现在心灰意冷，万念俱灰。面对着这么俊俏的一个女人，慧斌这个心晃了一下，心说我这出家这边有什么意思，我这一辈子白活呀。老了，这女人是自发心愿，我要能把她救了，把她带到剑山，我要还俗呢，把头发再长出来，这个啊，我也享受享受人间的快乐，死了也不冤的慌。但是又一想，脸上觉着发烧，慧斌呐，慧斌，你不是个人，你是三宝教下门人弟子，六根清净，谨记杀盗阴王酒，谨记你一个色字，多少年来你没动过心，今天怎么起了邪念了？真是可杀而不可留。慧斌为了控制自己，一脚把这女人蹬开，啊，啪啪，削自己俩嘴巴。这一打他清醒了，动摇的那颗心马上恢复镇定。慧斌连头也不回，离开这个女人，照直往前走。好半天他这个心呢也没平静下来，还拐过一个山环去，总算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哎呀，慧斌想再往前走不远叫五道梁，转过五道梁就是白河口，我要能到了白河口啊，我就算逃出去了，能包一只船把我送到剑山。哟，想到钱了，浑身上下的一划了，蹦子儿皆无。慧斌这下可着急了，没带钱，那么远的路程，吃喝存住雇船打尖，离开钱玩不转呢，我怎么能到剑山蓬莱岛啊？这庙上有的是钱，又不敢回去拿去，真急死人也。怪不得都说一文钱憋倒英雄汉，到现在是深有体会。到了这阵，慧斌觉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啊，打了一半天一整夜没吃东西了。要到了白河口，首先我得进饭馆饱餐一顿。没钱，这是如何是好？这。哎，他心里想着，他脚往前走着，奇迹出现了。在道边不远一棵树上啊，拴着头驴，这驴呢低着头正啃青，再往驴背上观看，有个褥套在背上搭着，还插着根鞭子，褥套鼓鼓囊囊，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。 光有驴没主人。惠宾平身站住看了看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背不住主人行方便去了，把驴拴到这儿了。我正好没钱，不知这入套里头有没有干货。惠宾想到这儿还问了两声，有人吗？这驴是谁的？有人吗？无人答言。贵宾一看正好，仗着胆子凑过来，把手伸进入套一滑了。你说怎么那么巧，想啥来啥。里头有个红布包，硬邦邦包着一包银子。贵宾拖到手心掂量掂量，还不少呢。打开一看，最少也得有30两。贵宾心说话，良心丧于困地，我小名叫侠客，叫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，到了如今我成了毛贼鼠寇了。人家的银子我偷到我手里头，但是没银子我走不了啊。哎，就干这一回吧，等将来找着丢银子的主人加倍奉还吧。他这不是自我安慰吗？那主人什么模样他都没看着，你还给谁去？他把这银子揣到怀里头，做贼心虚。你别看他能耐大，三步变成两步，急往前走。就听后边说话了，哎，我那银子呢？惠宾呢听得轻轻的，连茬都没敢接，头也没回，加快速度，咻咻咻咻咻咻，他跑下去了。后来这声也听不见了，惠宾这心才放下，觉着耳鸣眼跳，脸蛋子发烧啊，感情这人做了亏心事，就是不得劲儿。就这一回了吧，反正我也栽了跟头了，管他这个那个的。眨眼之间到了5道梁了。怎么叫5道梁呢？5道山梁。沟沟叉叉，道路泥泞。你要不熟悉这儿的地理，你没法走。脚下是沟沟叉叉，全是烂泥塘。可能啊，前两天下了场雨，有的那泥塘里头还存着不少的水。惠宾光顾往前走了，就听脚底下有呻吟之声。谁？惠宾低头一看，在这水坑边上躺着个老头，半拉脸呢在水里头泡着，身上的衣服被水啊全都浸透了，手上脚上全是泥，旁边还放着条棒子，是个庄稼老头。不知道这老头是哪个村的，可能在这走一下没注意滑倒了，滑倒了就起不来了。这老头满脸都是泥呀，胡须都赶了粘了。老者一眼看见惠宾了，勉强向他招了招手。 大师傅，行行好啊，我这条命要保不住了。大师傅把我拉起来，把我送到家吧，我求你了。 弥陀佛。惠宾心说话，按理说我应当拔刀相助啊，洗老连贫，何况我是个出家人，见死焉有不救之理。可有一样，我现在自身难保，哪有功夫管闲事儿？ 这老头背不住，我都得粘包。他要叫我把他送到家去，你说怎么办？耽误我的事儿，后边追兵赶上来，他把我抓住呢。一片好心不得好报，一狠心我就假装没听见，哪有那功夫救你？就这样，他把脸儿一扬，从这老头身上迈过去了，继续往前走。老头在后头就骂：“出家人呢，你都不如个在家的人。我说了半天，你一点慈悲心都没有，你就眼睁睁朝着我死在这儿，你可够缺德的，大和尚啊！”最后慧斌把俩耳朵堵上了，不听。转过五道梁往前走，还没等到白河口呢，就见道边一块青石之上坐着个老头，旁边还站着个俊品的漂亮小伙。这小伙面似银盆，发髻高挽，利剑眉正中一道竖纹，竖纹正中长颗黑痦子，你不注意一看好像三只眼，长得那脸蛋有红似白的，身穿彩莲衣，背背宝剑，站到老头身旁。一看这老者通红的脸膛，圆背丰腰，二目如电，一身土黄布的裤褂，腰里系着大布，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蹬着一双皮死牛豆包大洒鞋，斜背着包袱，手中拄着拐棍，俨然散满千心。别看这么大年纪了，那脸蛋是有红似白，通红发亮。慧斌不看则可，一看的吓得是魂飞天外。谁呀？教过自己能耐的，大清国四大剑侠的头一把，镇古侠老剑客董乾。董化一，慧斌的脑袋嗡了一声，正在这刹那之间，董老剑客把眼睛睁开了，孽障，慧斌，我等你多时了，你还不认罪伏法，玉匣何往啊？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把眼睛瞪。慧斌，老人家在此等候你多时了，你还上哪去？慧斌腿一软，刚想跪下，又一想，不行，不行啊！我师父逮着我，非把我整死不可。师父，休怪弟子无情啊！到了现在，我谁也不认了。跑吧，上白河口看来落空了，他师父在这堵着呢，莫回头往回跑，撒脚如飞，拼命的跑。前面是一片树林，刚到树林边上，就见树林这儿站着一人，是个高大的僧人，紫微微的脸膛，散发披肩，月牙金箍勒头，这个脱头僧身披紫色披露褂，脖项下一百单八颗青铜骷髅，手摆拂尘，像影壁墙一样钉子步往那一站。慧斌一看，我的娘，谁呀？正是授业老恩师闭目金经佛。 姜达、姜本初、姜老剑客。就见姜达把拂尘一晃，阿弥陀佛，孽障，还不认罪，更待何时？ 我的娘！ 慧斌不敢往前走，一拐弯滋溜钻了毛道了，那心就跳成了一个。哎呀，心说他们二位什么时候来的？幸好这俩人都没追他，就好像胸有成竹似的。他往前又跑了一段路，正想转过山环去，哎，翻过一家山梁，再赶奔白河口。一看石头上头坐俩人，一个老道，一个俗家。这老道个不高，身穿鹅黄色一身道袍，九梁道巾，腰系四头，背后背剑，手拿拐杖，手捻须髯，二目如灯，正看着他。那个俗家双手叉腰，满面怒气，俨然飘洒于千心。他一看认得老道，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，张老剑客。那个俗家正是珍珠佛董瑞，董老剑客。至此大清国四大名剑一个不少全来了。慧斌是摸头就跑，这回是慌不择路啊，往前正走着，路过个地名叫党僧岭，三个朱红大字非常显眼。慧斌抬头一看党僧岭仨字儿，心头一翻个，完了完了，我要犯地名，这可不好，这心里头膈应的。你像说《三国演义》，凤雏先生庞统，路过落凤坡，那个他叫凤雏，那地名叫落凤坡，他心里头就犯嘀咕，结果乱箭穿身，这个典故人所共知。慧斌一看党僧岭，把和尚给挡住了，我就是出家人，不行。这我不能走，转身再想寻找道路，没想到后头是杀声四起呀！北侠、南侠、王师古、镇东侠、侯二侠、铁掌李元、铁三霸、丁瑞龙、并太岁张方、孔秀、刘俊，老少英雄好几百号就到了。闹了半天，张方把药送回公馆，立刻调马队500飞驰金凤山。这时候也回来了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呀，搜查大山，要捉拿这个凶僧，在后边刀着就上了。哎呀，完了，真完了。慧斌不敢应战，扭回身来又奔党僧岭，心说那膈应也不行，也得在这儿走，今天算倒了霉了。哎呀，党僧岭旁边是一条山涧，深不见底。你别看我在金凤山这么些年了，我没测试过有多深，要想活命只有跳崖了，我从那儿跳下去，万一底下要是水我就活了，要是旱地非把我摔死不可呀。看如今的情况，只有走那条路。他飞奔赶奔山涧，到了，他往下看了看，深不见底呀，